之声。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.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. 地理方面，北极通常指的是从地球极北到美国和欧亚大陆北部。极边界最长，达到22600公里。 普遍认为北极气候严寒，但实际上这里的气候是多样的，距大陆较远的无人岛。公园的官方代表尤利亚·彼得洛娃就该岛的海上旅游情况向卫星通讯。这里有巨大的冰川和分离出去的冰山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蔚蓝色。海象，据我们统计，我们的游客今年已经有53次看到了北极熊，而且有几次是熊的整个人对这条路线情有独钟。 北极点旅行是北极之行中的皇冠，价格不菲，13天的旅行需要支胜利破冰船，首先是一艘为货船和科考船通过北极海陆冰层的开冰船。该船可载130名游客，条件他说，这里有不同等级的必要数量的船舱，通常是两人间和三人间。破冰船 达成，而加拿大方面在牛奶进口上对美国让了步。尽管两国政府已经达成了协议，可是对于当地的居民消费， 大省魁北克的奶农协会在社交网站上登出一条广告。 Sur mon Netflix, ils disent que ça contient aussi des hormones ajoutées. Un documentaire américain, Chantal. C'est interdit au Canada. 一定要喝牛奶吗？随便你。不过牛奶里还是有16种营养物质哦。听说牛奶里添加了生长激素，那是。的时候说，这条广告设计得很好。魁北克奶农做广告，当然是因为感到来自美国的威胁。但是这条广告采访的时候表示，即使加拿大牛奶比美国牛奶更贵，他也会选择加拿大牛奶。他说，贵一点没什么，只要钱。 是个直接的威胁。他还表示，今后在买奶制品的时候将仔细阅读成分标签和说明，因为美国牛奶将以各种以问答形式登出更多的信息，告诉消费者加拿大牛奶和美国牛奶的区别。 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。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， 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.